sounds good right now after what we just experienced, doesn't it? Grilling out, lawns being mowed. Hi, 大家好，我是对吃很要求的吃货泥居。 Hi, 我是很喜欢威士忌的喵如。 为什么你的嗨这么没有精神？ 有吗？还好吧，我觉得很 OK 啊。好好好，没关系。就是上周我们有说到，就是我们这周的主题就是要来聊，我们觉得就是台北好吃的餐厅这样子。那我们来先讲一下，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对于觉得好吃的餐厅就是有哪些特点好了。我先说，就我觉得一，当然就是口味要符合自己喜欢的，讲一些废话。然后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餐厅干不干净，对，就是干不干净。然后还有就是它里面整个装潢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再来，我觉得才是 所以你不吃没有装潢的店咯。 如果它是就被我归类在小吃店，那当然是 OK 啦。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装潢，就是对于餐厅其实是非常加分的。 嗯哼， 对。然后再来的话，再来我觉得就是服务，当然是服务好，但是也不要太烦。你知道，就是 你说像鼎王90度鞠躬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那真的蛮烦的。 就哎、欸，小姐，我要加鸭血。 真的很烦哎、欸，我是觉得可以不要这样吗？就是你知道，吃下来很有压力，好吗？但没关系啊，我还是会去，就是对，就是还是会去。好，嗯，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要符合好吃啦。那当然这个很看人， 嗯， 但我自己觉得我算吃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好吃的要求应该是算高于平均的。 嗯， 这样讲是不是很怪？ 还好，我觉得 OK。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服务蛮重要，不要说臭脸啦，也不用说服务的很夸张，但我觉得基本的一些介绍啊，或者说加水啊、加汤，我觉得都要有一点就是基本的水准啊。 哦、OK，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知道，就是客人点餐的先后顺序。比如说，就明明隔壁比较晚点，然后但他先到这种就 讓，哦，对，我觉得这就是蛮糟糕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还有你讲的干净，我觉得是超重要的，因为。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像我就蛮喜欢去那种开放式厨房， 嗯， 因为可以看到说，哎、啊，他的锅具、他们的食物到底是怎么储存的， 嗯， 或是怎么拿出冰箱，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重要。 OK，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如果我真的看到他拿出冰箱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你可能 比如说 他的对，比如说他没有戴手套， 嗯、 或者说他可能包材没有包得很好。你就觉得说，哎、欸，其实那个肉其实可能他已经有点冷冻过久等等，这是我会比较。挑剔的部分啦， 哦、OK， 但当然也不是说每一间餐厅你都可以看到它开放式厨房啦， 嗯， 不过我觉得就基本的，比如说餐具啊等等，保持干净很重要。 餐具真的很重要，有时候就会看到上面有一点怎么讲，就是没洗干净的地方，就觉得可以不要讲吗？ 对，或是我觉得餐盘有 key 几角，就是那种 哦，缺一角，可以不要那么神吗？ 不行。 对对对，但我觉得就是比较。可能连锁餐厅或是真的比较有一点知名度的餐厅，当然是比较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啦。当然，但是我觉得像是那种比较老一点的餐厅嘛，可能就会比较常遇到。 哦，对，尤其我觉得中式的， 对中式的很容易，就是比如说它白色的碗，然后你就看，这碗里面好像有点怪怪的。 对，没错， 对对对对对，嗯， 当然啦，这是比较挑剔的那个。 对啊，但是说到中式餐厅，你有吃过哪些吗？ 中式哦， 对， 嗯，其实像台北的话，我觉得我蛮比较常去的是可能像饭吧，然后开饭， 嗯， 或是像 Kiki， 嗯， 对，就是比较连锁。 但前三，我觉得这三个都， 它是比较创意的中式，它当然不是说非常的道地，因为其实我知道在台北非常多有名的中菜， 嗯、 但其实那很需要我觉得十个人以上， 嗯， 他才有办法去点， 对 对 ，OK。那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最推荐的好了中式的？应该就是说你自己觉得吃过比较好吃的吧。 我个人真的蛮喜欢 Kiki 的， 真假啊？ 对， 因为我之前吃过一次他们泰式，我真的觉得太贵了，然后又吃不饱。 我现在讲中式， 好，对不起，好，请说，请说，来。 我觉得他的，比如说像我印象很深，就是他的老皮嫩肉， 嗯， 真的非常好吃。 哦，真的、哦， 我吃了很多家、 okay ， 但我觉得他做的方式真的是很棒。 嗯哼， 对，然后味道也调得刚好。那我知道 Kiki 其实很多的韩国人很爱去，我每次去就一堆韩国人，然后点台皮。 哦 ，OK， 对， 嗯嗯， 那我觉得价位上当然还是稍微高一点点，但我觉得还 OK 啦。如果大概四到五个人 share 掉，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大概五六百 OK。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 Kiki 餐厅的优点就是，我觉得它的装潢是高过其他餐厅的，就是连饭吧或开饭这种连锁餐厅，可能就是没有它的装潢那么的 时尚吗？我觉得 饭吧其实是最时尚的， 是吗？我自己觉得是 Kiki 是比较时尚一点，因为它的色系都蛮黑白色系，然后有一种比较素雅的感觉。 没有没有，最潮的是饭吧。因为他内湖的店就是走比较时髦的感觉，就是一些挂灯啊，但都是比较圆球状的。像饭吧开在微风南山那间，就走的非常时髦，他就走那种大理石的桌子，就觉得哇，不像在吃中餐。 哦，是哦，夸哦，我觉得这是蛮夸的。但我觉得接下来几家就真的是我自己推荐的好了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完全很中式的餐厅，像是明月汤包，然后离记异香园这种，我觉得像离记明月汤包这个可能还小有知名度，然后异香园的话应该比较没有听过。那异香园它其实就是蛮怎么讲，浙江菜吗？就是蛮就是中国就是他们南部的料理，然后就是很蛮甜的，然后你可以吃到好吃的就是腌的那个鲫鱼，那种 鲫鱼， 对，就是腌的那个鲫鱼，然后它的鲫鱼真的非常好吃，然后它整个料理很道地，然后你去他们家必点的就是它蒸的臭豆腐，然后就是你点那个，只要一点臭豆腐，就是全餐厅的人都会被臭死。 天啊，所以整家餐厅蔓延臭豆腐的味道吗？ 对，就是全部 都是臭豆腐的味道。所以我以为我来到臭豆腐店， 有可能，但因为它是蒸的，但是它真的很臭，但你吃下去就觉得超级好吃，但是必点，真的。然后像是明月汤包的话，你顾名思义嘛，就是它的名字都已经出现汤包了。然后我觉得它就是跟那个叫什么，就很有名的叫 鼎泰丰。 对，鼎泰丰比起来，当然我觉得它可能比鼎泰丰还没有鼎泰丰那么好吃。 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觉得鼎泰丰汤包真的蛮好吃的。 对， 可是它的价格真的也是蛮贵的。 对啊，但我觉得明月汤包就是小够懂啊的感觉。对，但我觉得它跟离记，因为离记其实它的汤包有很好吃，但离记就是我觉得比较咸。 对，我觉得离记整体来讲口味还是稍重一点。 对对对，然后明月汤包的话，因为它怎么说，我是觉得它的就是价位，然后跟它的菜的精致度比起来是，我不想讲 CP 值啊，但是就是真的是 CP 值蛮高的。对，我觉得整体比下来，就是它的价位是真的非常 OK。你一个人可能花400块。左右，然后你就可以吃很 饱。没有那么贵啦。 对啊，甚至真的是没有那么贵。 我觉得那个明月，如果你真的有预算上限制，其实一个人300以内啦，两个人叫的话，两到三个人的话，我觉得离记，离记就稍微比较贵一点点。 对， 离记大概就是落在可能400块左右。 对对对。再来的话，我觉得还有什么，像是， 像我知道，就是大家应该都蛮知道说很有名，像有纪元。 对 对，那它最有名就是它的鸡汤 哦。对， 就上次我们一起去就是纪元，然后就为了点那锅鸡汤，真的是蛮超，怎么讲，真的是蛮优质的。 嗯， 就它的汤是非常的浓郁的。 对，因为它很像是就是那种广东菜粤式的那种例汤。对，然后它是用那种火腿嘛下去熬的。对，然后就是那种白汤，然后吃起来真的是非常很棒，因为它里面就是它的料非常的多，你可以吃到就是料非常的多，而且它的锅就不止可能是不止什么鱼头锅这种，它可能还有就是像是鲍鱼锅，我记得对，反正各式各样的料都有，只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可能揪最好10个人以上去吃， 对，因为它那锅真的超大， 真的非常大，而且它一锅也不便宜，说实在的， 对，大概应该是3500还是4000吧。 对，最便宜我记得是3000多块，然后它到6000、7000都有。对， 没错。不过基于我们上次预算有限，所以我们点了一个在3500的鸡汤。 对对 对。 但真的就很棒。 没错，但是我觉得它其他的菜，我个人觉得啦，跟像是离记或是跟明月汤包比起来，它的菜可能就没有那么赞。 哦，真的吗？哎，这两个是不同的 level， 你这样子比， 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是主打的东西不一样。 是啊，是啊， 嗯。 那我知道，那像纪元其实他有开另外一间店叫鸡窝，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 鸡窝是他们的， 他们的对。那像因为其实像他都可以用比较小的菜，其实有时候只是跟我朋友两个人，我们想要去吃中菜，其实中菜就很难点。那鸡窝他就有推一些可能2个人份的，那有3人份、4人份。比如说你想要点就是肉丝炒金酱肉丝，那你就可以点2人份。那你想要吃就是干煸四季豆，你也可以点2人份。那你就可以点到，其实可以点到5、6种不一样的菜。 但它的价位大概落在哪里？ 我觉得价位大概落在一个人可能吃完大概也需要五六百左右。 哦，是哦 ，OK。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不错，然后几乎非常难定位。 这么夸？你知道是多久以前订？ 其实我上次有点幸运，因为我觉得我刚好跟我朋友约平日，然后刚好剩一桌，然后他有，而且他很好是，就算你人很少，你都还是可以坐在靠窗的位置。 哦，真假？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OK， 但鸡窝应该也是主打他的锅吧？有吗？ 应该是就是鸡吧。我点了蛮多鸡料理，真的很不错。然后还有鸡汤啦，对， okay. 一样是鸡汤蛮有名的。 OK， 所以他的汤就是有名这样子。但就是锅的话，你还有吃过什么样子你觉得好吃的吗？ 你说聊火锅了吗？ 对啊，聊火锅 OK 了吧？ 好，火锅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在台北吃了超多火锅，就是不止可能麻辣锅， 对， 那还有就是一般的个人锅，也有石头锅， 对 对。那我个人很喜欢麻辣锅啦，那我讲一间我自己最喜欢的麻辣锅，我觉得是八条老宅，对，因为我觉得它的鸭血跟豆腐卤的刚刚好，然后味道也不会过重。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汤头，就是你从头到尾吃到，就是从头开始吃到结束，你都不会觉得哇死咸，或是这个味道太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Okay. 然后它的辣，我觉得比一般的麻辣锅都还要辣。 对， 像上次我们点小辣，它的辣度我觉得就有点像别人的中辣了。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汤就是辣汤是有特色的，就是你一次可以吃到它的中药味。就我觉得它的中药味其实蛮浓的，然后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子啦，就是不会觉得只有咸味或者只有就是甜味而已。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肉，我觉得它的肉品质非常好，而且很大份。对，就是你可能四个人去吃，你点一盘到两盘肉，你就可以真的吃饱。 对，我觉得它肉真的很不错，再来就是它服务真的很亲切。 对对， 就不会像有些麻辣锅店，他觉得哦他自己超拽，他是名店，然后态度就比较不好。 对， 但他完全不会。 对，但我觉得它有缺点啊，就是它的鸭血跟豆腐是不能续加的。 哦，对，它就是比较不是吃到饱。 对， 但我觉得真的很可以去，因为它不管它所有的，我觉得它连食材的品质、价格其实都非常合理。 对， 只是它有一个超大缺点，对我来讲，它非常难订。 对，没错，几乎连就是平日的晚上你要订，可能就是八点、十点这种，就有时候可能还订不到，就是还要候补。对，不然就是可能要吃到很晚的。 对，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想去吃，建议两到三礼拜提前订。 然后像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麻辣锅店，然后好像像詹记吧，它应该也是只有台北才有。 对，是。 那我觉得詹记就是对我来说啦，吃起来太咸了。 我也觉得，我觉得詹记其实不错吃，可是它吃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味道有一点就是太，就是有点吃不下去。 对对对，然后它，我觉得它很好，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装潢。就是他现在走一个就是港式复古风格 哦，对，他搬家我还没去，你 是有去他新的店？ 对对对，我去他新的店，因为离我家还蛮近。然后就是他走一个港式的复古风格，然后而且最好笑的是他们家有一排的盐灯， 什么 盐灯？对， 你说就是那种兴旺吗？ 对对对，就风水那种盐灯， 还是他换？还是他换老板了？ 我不知道。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他们每个员工，其实我觉得他们员工服务也是蛮不错的，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是有制度的服务，就是他一看到你就是什么要加汤要加料的话，他也是会随时来。对，那当然要讲到服务的话，我觉得最好还是鼎旺。 哦，对啦，鼎旺，那老四川当然也是。那老四川其实是高雄起家的哦，跟大家讲一下。 不是台中吗 ？No， 他是高雄。 Alright。 对，鼎旺才是台中，不要乱抢。 OK OK OK。 对，那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蓝记，应该大家也算蛮清楚的。在忠孝新生那边，他算是老牌的麻辣锅。 对。 但是他真的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服务态度真的很差。 而且我记得他没有装潢，他 完全没有装潢。 我记得他是圆桌， 然后老板超拽，就大家评论，大家都在讲说，哎、欸，老板超拽。 我们这样讲对吗？ 没有，但是我要讲，他真的蛮好吃的。 Okay. 如果你忽略老板的拽的话，他真的很不错。 OK， 对，而且就是你如果就是吃饱然后玩手机，他就会把你赶走。我还记得， 所以你是被赶过喽？ 对，我是被赶过的那个人。 哇，真是尴尬。 那我觉得蛮好笑的。 很有名的是鼎旺， 对， 然后他在那个大安那边， 对， 他以前叫，记得他叫老鼎旺，然后后来开了第二间叫鼎旺、 okay. 然后他就是两家其实就在隔壁之间而已、然后新的鼎旺他装潢比较漂亮，那我觉得他最特别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吃，就是他的卤鸡爪， 哦对，他的鸡爪真的非常好吃，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而且他的鸡爪不是那种就是很小只，他是感觉是那种就是斗鸡的，很大的。 请问什么是斗鸡的？ 就是鸡，就斗鸡的脚就是比较大。 你说它看起来比较有就是有 muscle 那样吗？ 对对对，它的脚就是非常大那种。但是它一只就是要35块。 但大家都会点大概两只啦，当开胃菜吃。 对，我就觉得这真的非常不错。然后我觉得它的汤头也是比较偏咸的。 对、但是我觉得是很好吃的，然后肉质也非常好。 对。 然后它的汤头是支持到饱的， 对， 你可以一直续加。 然后它也是有鸳鸯锅啦，但我觉得白汤就 普通， 对，就普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现在吃起来啦，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假抽吧，就是也不算假抽吧，就是真的觉得吃饱，然后又真的很不错，我觉得真的是麻辣。对 ，no no no， 我的 list 不一样，我是新店。 因为我觉得麻辣其实它的食材就是真的很多，然后你要，我记得之前还可以。就是有酒，然后也吃到饱，然后就是它的汤头其实也不差，对，然后你要定位也不难定，然后就也到处都有。 因为麻辣分店其实很多，其实目前在台湾高雄也都有麻辣了。 对对对，然后而且再来就是它其实一餐吃下来就是一个人大概699，就晚餐我记得到700、其实说以就是麻辣锅的价位来说，这不算贵，而且你又可以吃到饱，我是真的觉得还不错。 那我个人心中吃到饱，我觉得新店真的很好吃。 嗯哼。 那因为有人跟我分享说，就是其实新店有两家，一间在 ATT， 一间在就是行天宫那边。 对。 那品质听说有落差啦，我个人是吃行天宫那一间，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Okay. 就它的肉质选择上非常多，因为一般吃到饱肉其实选择上可能就只有3种或等等。 对。 那它的牛肉，光牛肉我记得就有6种以上。 哦，真假 的？然后猪肉， 很多欸， 对，它其实很多。 嗯。 然后它的丸子类啊也很多。 OK， 服务也非常好，你不会觉得说哦，有些吃到饱的店它可能加的速度很慢，但它其实就是你要加点，它也是立刻就可以来。那我觉得肉质以吃到饱来讲，它肉质真的很不错。 OK， 理解。那、有一间很有名的、海底捞，差点忘记。 Of course， 当然吃过咯，你吃过吗？ 喵呜，完全没有。 其实我第一次吃海底捞，我是在就是上海吃的，然后那时候印象真的很深，因为他们会就是帮你，就是你知道。做指甲美容啊，帮你按摩啊，然后帮你弄绑头发啊，帮你戴就是各种，就是哇靠，这个麻辣锅也这么浮夸、 uh-huh. 然后服务态度真的超好，我觉得比鼎王还要好100倍的感觉，当然有点浮夸，但是就是你可以做一些 很多有的没的事情。对，那我觉得后来他来台湾开之后，我去吃，我觉得价位稍微贵了一点。那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人多吃，大概4个以上。 我想知道，就是他可以点的料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主打是它的汤头、 哦，真的、哦， 它的汤真的是很比较麻辣那种， 哦，所以是麻，吃起 来，然后我觉得是香的，很香， 哦、 那个香气很足、 okay ， 然后它有些人会推什么它的番茄锅， 对， 对，它的汤底我觉得蛮特别的 ，OK， 再來就是一定要去点那个啊变脸甩面，不是变脸，说错， 哦，所以它是你前面甩 一定要点那个甩面。然后就是大家应该很常就是会在可能现实动态或是你在 YouTube 看到去那个海底捞一定要去点那个甩面。 OK OK， 他就甩甩，然后把你丢到锅子里啦，就硬要一个炫技的概念。 OK， 但我觉得他的豆腐鸭血是好吃，那全部都是比较是单点的方式。 OK， 因为我是真的完全没有吃过啦，对。但除了麻辣锅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火锅，我也是觉得蛮不错的啊。 然后那你平常吃什么小火锅呢？ 我跟你讲。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就是，也不是最好吃啦，就是大家如果去公馆的话，不知道吃什么，就可以去郭印。 郭印吗？ 我跟你讲，那真的是台大学生，还有就是附近所有高中生都去吃了一个东西。 它是个人小火锅吗？ 对，它是个人小火锅，然后它其实料还蛮多，就是它给你的高丽菜可能就是已经有半锅了，然后里面的肉可能就有3-4片，就因为我觉得以小火锅来说，就是它其实是已经算一个不错多的，就是肉这样子。然后你当然不能要求它的肉质嘛，但是它里面可能就是火锅料啊，或是豆腐啊这些，它也都是有放。然后我觉得最重点是它饭是吃到饱，然后还有就是它有像是爆米花是吃到饱，饮料也是喝到饱。然后就是一锅，我觉得以台北价位来说，这是正常的价位，就是大概150。 然后他的选择其实就是还蛮多选择，然后重点是他有装潢 哦， 对，而且他是算干净的，然后里面整个也是很有制度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去公馆就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去一下国营，只是说他排队要排蛮久的啦。 OK， 了解。 是的，是的。 那我个人蛮喜欢是加分火锅。 嗯，加分。 你吃过吗？ 嗯，我吃过。 对，我觉得加分它的牛奶锅真的非常好吃。 嗯，对。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加分是从林口的加分小火锅起家的，字不一样。 嗯。 但其实是同一个老板。然后他林口那间的加分，他也是落在大概150左右的小火锅。 OK。 然后他有最特别是他加豆花。 豆花？ 对，我觉得超好吃，那个是。就是你不会，你想说，豆花是不是甜的？ 嗯， 然后加火锅不会很怪吗？完全不会， 豆花还蛮屌的， 就是很香。 嗯， 对，就是那个加到小火锅。 但是你有吃过原店是不是？ 原店对，我吃过原店，原店在林口。 Okay， 然后我觉得真的 CP 值超爆表， 真 就料超多，而且牛奶一定要点它的牛奶锅，因为牛奶锅就是它精髓，精眼到不行。然后后来他在台北就开加分嘛，就是那个，对，加分，那他也是很主打他的牛奶锅。 嗯， 那可能价位就拉高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地租的关系啦。 Okay， 那当然也有装潢，大概就落在300块一个人。 哦，对。 但我觉得算是，如果你想吃个人锅又是牛奶锅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加分。 OK， 但我觉得像鸡汤大叔也很不错。 对，我也喜欢。 对，鸡汤大叔，我觉得他真的是走一个比较健康的路线，而且他的汤头就是你一去，他会让你适合。然后我记得最近的汤头就是他原本的那个什么鸡汤的汤头，然后还有一个是 白兰地， 对，白兰地，然后 这两款是基本款， 有一个是番茄还是番红花？ 番茄的话，其实他每应该说他每，我记得他是每个月都会去做更换，还是每一季，我有点忘记了。 嗯， 他都会每一季有个鸡汤啦。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真的你要点就点他原味的鸡汤，原味鸡汤真的非常好吃。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吃完真的就是像他主打的就是。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很口渴，对。然后他给的蔬菜还是蛮多，然后饭后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水果，对，他也不是给你甜点，他是水果，然后也是饮料，他是可以喝到饱的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他比较好的点是，不是，他比较不好的点是他没有火锅料。如果有些人喜欢吃火锅料的人， 啊、 就会觉得说， 对对对， 他怎么菜盘都没有火锅料？ 对，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很爱火锅料，所以我就觉得无所谓。 对，如果是你比较喜欢吃一些健康一点，那又想吃火锅，我们都觉得鸡汤大叔很推荐。 对，但就是也是要就是预约排队这样子。 没错，还是从一家店现在变两家了。 没错，没错。 好，那像如果是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可能大家知道的，就像橘色啊跟黑毛屋。 嗯， 对，那橘色它比较有名，就是打出它的那个，就是你吃完火锅之后，它后面可以煮成粥。 哦，是哦。 对，所以很多人会喜欢点它的那种海鲜火锅。 天啊，这我超有兴趣的。 是不是？但我觉得它价格真的是蛮贵的啦。 OK， 一个人是？ 一个人我记得大概1200到1500。 哇。 对，因为其实我个人吃火锅的预算，我觉得1000以上都蛮贵的。 对啊，除非我觉得肉很好，真的可以。 它是主打它的肉啦，但我个人吃完橘色，我会觉得说它的可能整体的服务或是它的食材，我觉得没有到那么贵的感觉。 Oh， 我觉得可能比较落在再少个200-300吧，我可能会比较可以接受。 哦、oh， ，OK。 对，那有一次比较惊艳我是我去吃黑毛屋， 嗯， 它是干杯旗下的火锅。 OK。 那它真的是主打和牛， 嗯， 那我们本来其实要是去吃它商业午餐，结果没想到它商业午餐限量，早就买完了。那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就跟我朋友各点了一个，我记得是990的，还有一个1600的 ，OK， 火锅， 嗯， 那我们它有可以吃寿喜烧，你也可以吃火锅， 所以它是套餐式的吗？990， 它是套餐式的 ，OK， 对。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是我有史以来觉得，哇塞，原来火锅跟烧肉一样，它可以在帮你桌边服务的概念。 怎么样？他怎么样桌边？ 像我们那天坐吧台，那就有一个可爱的弟弟，他帮我们来就是涮肉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豆腐前菜的部分。 OK， 而且是非常认真的介绍每一道菜，毕竟他价格这么贵，他当然要很认真的跟我介绍所有的食材。那我觉得他的豆腐，天哪，惊为天人！我一吃下去 ，Oh my god， 这个豆腐 有这么夸？ 这个豆腐太赞了，就是它的口感，然后 是很嫩吗？还是很有味道？ 它的很嫩，而且它你可以吃到豆香，我觉得这个超屌的， okay、 就不像是你一般外面买那种就是豆腐，它是真的非常好吃， 嗯哦、有豆香的、哦， 有豆香的，很酷吧？ 豆香很难 对，然后它还会帮你就是涮肉，因为和牛的肉 不能算太久。 但是其实是可爱，重点是可爱的点。 哦，这当然也很重要啦，但当然不是我判断美食的标准哦。然后还有很惊艳我是它的汤头非常的清甜。 哦，对。可是吃起来会有点像味素的那种感觉。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菜还有一个很惊艳我是它的饭后甜点，是那个绝饼。 哦，简直 是 绝饼。 我跟你讲，你想要绝饼，就想说，好，那应该不是就很 normal 的东西吗？ 对啊，对。 就是什么你去吃，就是什么手信坊就有这样，那不一样。嗯。它绝饼真的是完全就是日本进口过来的，它的食材啦。嗯。它吃起来是含有高含量的水分， 这么夸张， 就是入口即化，然后整个就是它的那个豆香，嗯、然后它整个绝饼在你嘴巴这样融化、欸，哎。 融化。 对，好吃到我跟他说，哎、欸，请问你们绝饼有在丹麦吗？他就说哦没有，他们绝饼都自己手工自己做的。 哇，这么夸 ，OK。 而且超大一份，就是我们吃完很饱，说他雪饼他的绝饼大概一个人有十块吧。我想说嗯 ，Hello， 也太多了吧。 十块，真假？ 对，十块， 很多哎、欸， 很大 ，OK。 多到我后来再打包回来，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哇塞 ，OK， 讲的我想去吃哦。但是你说他是干杯旗下就对了。 是的 ，OK。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干杯，就是如果不讲黑毛屋，就是其他像是烧肉系列的。 烧肉系列，我个人最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上级烧肉。完了，我讲出来， 我刚以为你要讲干杯。 完了，他完了。我如果讲出来以后，我要更定到位了。我现在就已经觉得很难定了。 真假 ？OK。 哦，但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Uh-huh. 然后因为我在高雄，我也很喜欢吃烧肉。 Okay. 那高雄有另外一间叫中堂的烧肉，它也是比较中高价位的烧肉 店。所以上级是在台北是吗？ 对，上级在台北。 OK。 那我那时候吃完，大概我就觉得说，哎、欸。跟高雄中堂有一点像，它也是就是比较多是做吧台为主，然后专人为你烤肉，都是单点的方式，然后你点什么上盖肉啊，你点就是胸腹肉，它都会帮你去做烧烤。那再来，我觉得它真的很惊艳，我是除了它的肉质真的非常好以外，服务是我感动到我觉得加了100分的地方。 怎么说？ 一开始我要订它的时候，其实就很难订，然后后来店员还后来就跟我确认两次，打电话跟我说，真的很抱歉，真的没有那个位置。然后我就觉得哦，没关系，就还干嘛跟我抱歉啊 ？OK。 然后后来我下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他记得我，他居然记得我，我只是打电话。他就说谢小姐，就是很不好意思，上次没有让你订到，那我们这次终于有位置了。 OK。 然后他们还会记得说你喜欢吃什么肉。嗯哼。比如说上次我很 这么夸， 对，因为我印象中很深，是因为我上次又跟我朋友去吃。那我就记得，我忘记是到底是横膈膜肉还是扇子肉，让我印象很深，好吃到我觉得很值得想要推荐给我那个朋友。 OK， 那我当下就有点想说，哎，到底是什么肉啊？没想到店员就跟我说，哎，谢小姐，你上次最喜欢的肉是那个横膈膜。 我觉得真的太变态了， 我觉得真的超棒，我觉得那是那种用心感动到那种，你会觉得说，天哪，好有温度哦。嗯、然后它的肉真的非常好吃，而且它是走高阶的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它价格非常离谱，就不会说什么、一点点肉，然后就一盘肉才三四块五六百。因为很多高档的肉都会这样 okay, 但它并没有，它大概可能你可以吃，它有便宜有贵的，但它便宜大概就是可能大概什么五六片大概两三百、你是可以吃的 OK。 那我觉得肉质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烧肉最重要，对我来讲肉是最重要的。服务当然也很重要啊，但肉还是最重点 OK。 是， 那再来就是我还有吃一间也是听说非常难订，烧肉界难订的 烧肉界， 对，烧肉界哦，也是被评选为米其林，你猜猜， 大碗吗？ 对，大碗没错，就是被评为就是烧肉界的米其林，就是米其林有给他，我忘记两颗星了啦， 有两颗星吗？ 还是一颗星？哦， 米其林 一颗星 给他 ，yes。没错，那它也是非常难订、 okay ， 就例如说你今天要订，今天十五号好了、那你要订下个月的十五号，就是你一定要订一个月以后 ，OK， 因为它十五号就是开放下个月的十五号，对，那你两点之后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它虽然是六点开，但你要跟大家讲一下是两点， 所以你要在一个月前，就是同一天的两点之后打那个电话。 例如说你要跟你女朋友是十六号，那你十六号两点。就要打电话给他，然后 就是前一个月两点就打电话， 没错 ，OK。 然后他有限制名额，因为我叫他坐满，好像才三十个位置吧，有一点忘记了， 好夸哦。 然后他是专门在吃和牛的，如果你是喜欢吃和牛，我真的很推荐你要去吃大碗， 嗯哼。 然后价格当然不菲啦，真的就蛮贵的， 三千以上。一个人 看你怎么点，当然。那我那时候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吃，大概落在一个人均价3000块左右。 有吃饱吗？ 有吃饱， 哦，有吃饱， 是不是蛮贵的？但是对，真的蛮贵的。我觉得刚才算是哇靠，荷包飞了。 有帅哥卖烤肉吗？ 对，没错，重点就是有帅哥，态度也都非常亲切。然后我觉得它的肉质真的是完美，没话讲。如果你想要吃高档路线的，大腕绝对首选，因为它的肉质真的油花超漂亮。 OK， 对，然后它和牛又有分很多种，那我个人就很喜欢有一款是它是包蛋液的， 蛋液 就是它是包，对，它是裹蛋液，然后包饭去吃， 哦， 然后一片就要600，没错，没有听错，一片680，然后入口即化，我靠，那真的是入口即化。然后沾那个蛋液简直完美， 我靠，有个夸。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偶尔就是存钱啦，不是偶尔，就久久存钱去吃一次大旺，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对 ，OK OK， 好哟。但烧肉的话，我真的是不太懂哎、欸。 为什么你不太喜欢吃烧肉吗？ 我很喜欢吃烧肉，但是我觉得很多烧肉真的是，应该说台北真的太多烧肉店可以选择了。然后你就是如果真的要好吃。真的是价位，我觉得都不菲，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真的 说不定真的就是一个人1000块以上。 因为可能我对于烧肉的就是要求比较高啦， 嗯嗯， 所以我对于吃到饱的烧肉个人没有很爱。 哦 ，OK， 那你有就是推荐吃到饱的烧肉吗？ 没有。 对，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没 有， 我真的也是吃过，每次都是觉得踩雷，就是真的没有觉得很好吃的吃到饱的烧肉。 然后我知道，我刚讲到型男这件事，帅哥这件事。 嗯， 就是有一间很红叫 Uncle Sean， 我真的很想去吃。 哦，我知道啊，但是订不到。 对，也是蛮难订的，真的是。 真的是很夸张哎。 现在是怎样？就是女生就是听到帅哥就一定要去吃那些烧肉就对了。 应该是吧？你知道就是 也是啦，毕竟我吃烧肉就是要看帅哥啊。对，我就这么敷衍，怎么了吗？ 怎样？ 对，我就是很敷衍。 那韩式烧肉呢？还是韩式烧肉你有什么研究吗？ 韩式的话，我自己蛮喜欢吃娘子的。 娘子， 对。 怎样？为什么？ 其实娘子现在高雄也有开，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觉得娘子很好吃，是因为我觉得他有推一个八色烤肉。 OK， 对，那它的分量蛮大的。 哦，真的？哦， 对，我觉得是两个人，你可以就是点两人份，你都会有一点点吃不完。 这么夸？好， 对，那他的服务也很不错。再来就我觉得他肉的挑选，他的猪五花，就是他选的肉质，我觉得算是蛮 OK 的。然后酱料调味也非常的优。 OK， 那他比如说他有我点过他炸鸡什么，我觉得都还蛮有水准的。 OK， 是好吃，但也不好订。 嗯，但就是价位也是， 价位其实我觉得算还可以啦。价位一个人大概落在六，哎，我记得是800块左右，还是偏高一点，没有 错。我觉得正常哎、欸，就是你想要吃烧肉，我觉得你想要吃烧肉又好的肉，真的是。就是一个正常的价钱， 没错。尤其我觉得韩式其实真的还蛮贵的。 对，真的其实有点贵，因为我像之前有吃过 Honey Pig， 我觉得它说实在，它的肉质整个是不错的，而且它就是有时候还会就是帮你烤。对， 哦、oh. ， 对，它有时候就是它如果店员有空啊，它就会帮你烤。然后，但是你就是可能一份肉就是已经400-500。 对，我知道，真的蛮贵的。 然后就是你如果跟你就是朋友，就是尤其是男生去吃，就是你一份肉一定是不可能吃饱，就是你可能要点2-3份，然后再一些副食，然后加一加也是就是700-800跑不掉。 哦、oh, ，对，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还吃不饱。 哦、oh, ，我相信。 对。 然后另外一间我知道，就是大家之前吵得沸沸扬扬，就是那隋唐老公开的 哪一家 投资的啦？ 哪一家？ 就是 Maple Tree 枫树。 哦，枫树是他投资的。OK， 我也 是， 我也吃。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都吃，我吃了2次，都是吃商业午餐。 嗯、OK， 然后我觉得很划算。 商业午餐我那时候也是吃商业午餐，我也觉得蛮划算，就是大概500块， 500以内。如果你想吃，就是你要吃猪肉，好像就300多吧。嗯、 对， 对对。 那牛肉大概400多，加完一层大概500啦。 对，所以它其实它的点法，它的午餐的点法就是它你可以选一个肉，然后就是好像我记得是有一个主食。 对，它有一个就是汤饭。 对对对， 对， 然后或者我记得也可以选石锅好像要加钱还是怎样，忘记 应该是。然后小菜是吃到饱的， 对，就是他小菜吃到饱，所以就是其实你出来就是可以吃饱。然后他饭后还有一个甜点，我记得。 Really？ 我怎么忘记了？ 还是水果？哎，我反正就我觉得他的商业午餐还蛮 很推，我觉得很推， 对啊对啊， 就是因为晚上他一个人也我记得也要1200左右。我没有吃过晚餐，但我听我朋友他们讲。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吃面包，如果你刚好有办法去吃午餐的话， 没错。然后有一个我觉得就站着吃吧，而且我觉得站着吃， 哦，站着吃我们两个蛮爱吃的。 我真的觉得站着吃就是你知道你在喝酒完之后很想吃东西，你就可以走到那 里去。对，因为他开到2点，又在信义区。 没错，而且就你知道半夜又没什么人，又不用排队。 对，它其实肉只有其实在韩国的话， 对， 因为我之前有去韩国，我去吃它的本店，它是只有一种肉， 对， 那你就是几个人就要点几份肉， 嗯， 那你可以之后再加点没有问题，你也可以带酒，但是它有个规定，就是你不可以带饮料进去，就是饮料你要在那边消费，但你如果你要买小菜，你要买白饭进去都没有问题，韩国是这样子的，对，那其实台湾比较不一样， 对， 台湾的话它就是有在门口就卖泡菜啊，然后卖饭啊，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就是买完然后进去。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份是390。 对。但是我觉得它的肉质，其实连台湾的肉质其实也是很不错，就是它的横膈膜真的超级好。 对，因为它就是主打横膈膜肉。 对。 然后他说台湾跟韩国比较不一样，它多了一个叫一板牛。 对，其实它一板也不错，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如果硬要点要选的话，就是还是横膈膜还是最 大推横膈膜。 对，没错，就是很推 很香，然后我觉得它有比较有嚼劲， 而且它的分量我是觉得两，就是以女生来说其实是吃得饱的。对，但是我觉得男生就可能要再多点一份。 对，男生可能想说，嗯，这样有一点贵。 对啊，我觉得可能你要再多点一份。其实我觉得站着吃其实还算不错啦。对， 对我也蛮喜欢的。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间，讲到这个我还有想到一间叫8292。 嗯。 对，那它也是一个韩国老板开的。 OK。 对，那它主打的是那种比较像，也是那种石板去做的烤肉。 OK。 然后有旁边就是有那种外围，你可以放一些 cheese 啊什么之类的。 嗯哼，所以它是一个石板，然后外面就是有 cheese， 然后你就是烤肉之后可以沾这样子。 哎、欸，等一下，我说错了 ，cheese 它是另外放的，它就是像它就是石板，它我觉得它非常道地的韩式 哦， 非常道地、 欸、这种 对，然后它也会有一些就是葱啊，然后加辣椒加酱油，就是一些独门的秘方。 嗯 okay, ，OK。 然后我觉得价格非常亲民。它大概肉就是每个肉大概是落在200到300左右，我觉得就说，哎、欸，你不会觉得说天哪，进去然后一盘肉要400-500 ，OK， 它价格很 OK， 然后我觉得是吃得饱， 嗯， 大概500-600没有问题。 哦，是哦 ，OK， 那真的蛮不错的， 嗯。 那我讲一个，就是我觉得万华有一个超平价，但是它很难到。 万华很难到，你是说捷运到不了吗？ 对，捷运就是它，你可能坐到万华，你要走20分钟才能到那个店吧。它叫做900号， 900号好酷名。 对对对对，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韩式的，就是它有锅，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烤肉，但其实我觉得它主打应该算是烤肉吧，因为它的锅就是大概一锅是100，然后就是像是外面那种小火锅的料，或是你要加点料也可以。然后我觉得它的烤肉的话，就是一份就是200块，就是200块，然后它就是有猪五花，然后还有松板猪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因为它的肉其实很大份。然后你，而且它里面也有装潢，然后服务也没有很差，所以就是每次你就是要大排长龙，然后就是那个肉你一定吃得饱嘛，然后你吃到最后还会觉得，天啊，怎么还没吃完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可能每一次一个人，就是你跟别人去吃，就两个人去吃的话，一个人花下来可能就是才200出这样子。 哦， 就我觉得非常的划， 嗯，听起来不错。 对啊，就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真的难到，然后又要排队这样子。 没有啊，但如果你有车或摩托车，还是可以到的哦。 对， 讲废话。然后我知道还有一间很难很难订的韩式，就是烤肉。Barkley Beer， 好， 然后它非常非常的难。 Barkley 是那个叫什么？有那个花，那个 花野菜吗？ 对，花野菜， 应该是吧？ 对， 什么奇怪的名字啊？ 对啊，花野菜， 它非常难定。我之前想 要吃，它在吃什么？ 它是 里面有帅哥？ 没有，它是吃韩式的，然后它就是有泡菜煎饼啊。然后有炸鸡啊、年糕啊，就非常的韩式。 不然为什么？ 我觉得它价格真的蛮亲民的。然后它，我之前想去吃它3次，全部都客满。它有一点像韩式的餐酒馆了。 可是它是可以订的吗？ 它可以订，只是真的需要提前。我真的建议你们就是至少2到3个礼拜前。然后 CP 值非常高， 是因为食材好是不是？ 我觉得东西好吃，然后价格不贵，然后大家也会去点酒。 然后那一次大家的感受度就觉得，哎，非常满意。 OK， 对，还有一间，还有一间，我想到就是大发。 大发不是最近才进的吗？因为我记得他好像以前没有哎、欸。 大发其实有一阵子，大发第一家店在东区，第二家是开在就是复兴北路那边。 哦、oh, ， 复兴北、复兴南那附近。 OK， 叫大发。那我觉得他确实是他们是一对韩国夫妻开的。 OK， 对，然后真的东西很好吃，也不贵。 嗯， 那我觉得他的那个锅，像他有那种什么部队锅啊、 嗯， 或什么 cheese 啊、辣炒年糕这种， 是料很足吗？ 料很足，而且东西很好吃。 Oh, okay. 像大家就会去点它那个叫南瓜炸弹 cheese 年糕， 这么夸？ 它是一个整颗， 这名字听起来很浮夸。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名字啦，但我印象，因为它是整颗南瓜、 嗯， 然后里面弄了年糕，然后跟铺满 cheese。 哇塞， 整个觉得热量爆表，但好好吃， 天哪，好想吃哦。 然后它还有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它会提供一台咖啡投币机， 嗯， 就是10块钱，因为韩国人很喜欢吃喝那种三合一的冲泡式咖啡 ，OK。 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欸，他想要让台湾人想知道说，他们韩国人也都这样子， 嗯、 所以他在店里面就有提供，就投10块就可以喝一杯即溶的三合一咖啡。很特别啦，很特别。但他之前其实是不用钱的，他后来才改成说要10块。 哦，可能大家可以一直续吧，所以就想说还是就收一下钱的。 然后 CP 值很高，所以就是大家就很爱去。 OK， 好哟。因为韩式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吃很多，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常吃的可能泰式可能还比较多一点。 哦，那你说说你喜欢的泰式。 我跟你讲，我都在吃一些便宜的东西，不好意思，就是。就泰式的话，我觉得通化的话就是银泰小馆，而且它就是在巷子里面。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通化有一间很有名的猪肠冬粉，然后它就是在那猪肠冬粉那个路口走进去。然后我觉得那间店它非常的道地，而且它的价位也不贵，就是它可能一份菜就是落在100块。对， 100块， 对，100块 也太熟了吧， 就很 热潮的概念。 对，就一个热潮概念。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一进去就必点就是它的绿咖喱鸡。 嗯、 对，我觉得它的绿咖喱鸡真的就是很香，然后又很水， 很水。 因为泰式就是要水啊，我觉得泰式大部分，因为它的泰式的咖喱就是水水的嘛。然后我觉得它的味道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有加一些绿色的那种小豆子，然后就是那也蛮泰式的。然后你只要配一个就是配一个饭，我觉得真的就很不错。 哦，那你还推它什么虾饼吗？ 其实我觉得它的虾饼还好，对。但我觉得还可以推的就是它的鱼。 鱼什么鱼？柠檬鱼。 对啊，柠檬鱼啊，就是泰式的那个柠檬鱼啊，就是它的柠檬鱼，就是不会落在什么300-400以上，就是可能200-300块左右。 哦，那很亲民哎。 对，我觉得还蛮亲民，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点。嗯， 我觉得还有一间也算是还算亲民，是台北泰。 这我没听过台北泰。 它在内湖跟就是民生社区各有一间。 OK。 然后一盘也是大概落在100-200出头啦。 OK。 那我觉得它不是那么贵，尤其我觉得泰式真的不知道台湾在贵什么。 有吗？ 有，像其实我觉得瓦城真的蛮贵。 哦，那是瓦城啊。 对，那台北泰大概是落在100-200嘛。嗯、那、 okay. 我觉得人少可以吃，人多也可以。但是它分量不是主打说很大啦， 嗯、 但我觉得很 OK。 OK。 就你吃完可能400块 OK 吧，我觉得还行。 嗯。 因为我觉得像可能集团类型的啦，有时候其实要600-700哎、欸。 对。 那我个人 真的， 我个人是这么爱去曼谷的人，就是你知道我在曼谷每次随便吃就很好吃那种、 嗯， 可能有点装潢餐厅。200-300吧，是那种就是哇，可以吃得很棒，很满足、 啊。 那路边摊大概就是100以内，绝对可以解决。 没错。 然后台北泰，我个人蛮喜欢的。那如果再来讲，另外一家是我朋友极力推荐给我，然后我去吃，也是觉得 thumbs up 大满意的，就是泰美。 泰美。 对。 Okay. 它在那个就是东风街那里。 OK。 对。然后它就是主打是怎么讲？它的虾饼真的非常好吃，很扎实，很厚。 OK。 然后分量很足。 嗯。 然后它的柠檬鱼也是经典。 真的、哦、好。 然后我觉得大概是价格真的就比较贵一点了。 对。 那我但是我觉得它分量很实在。 我真的觉得大家去吃泰式真的就是虾酱空心菜，然后柠檬鱼， 柠檬鱼我一定要虾饼，然后曼谷， 然后就一定要点一个咖喱。 重点是泰国人根本不爱吃鱼，要虾饼、 啊，完全没有。但因为虾饼真的是一个好吃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不谁发明的，我真感谢， 开心，真是一个好吃的东西。 对，然后打抛， 对，打抛猪， 好吃，好吃， 硬要点，对，硬要点。但我硬要讲啦，就是台中的， 台中怎么了？ 台中就是我觉得台中，你如果去台中，就有一家泰式真的很不错，就是阿杜。 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好像没有上来台北，我不知道他是从南部，是不是从高雄或台南开上来。 高雄好像有哎、欸， 对，就阿杜，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吃，而且它的价位，就是它的装潢是，我觉得它的等级就是有瓦城，对，但是我觉得它的价位就是介在就是什么，像是通化的那种，就是100块。到就是比较贵的中间，就是它没有到很贵，就是它一盘菜可能就是200元。然后就是你如果是家人一起去吃，然后去 share， 就是可能五六个人一起 share， 也蛮值的。就是你大概500-600块可以就是解决一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每一样菜都不会很咸。对，因为有时候泰式你就是可能吃到就觉得哎、欸、怎么会这么咸，然后吃完很口渴。就我觉得它的菜就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你如果要我推荐的话，就是我觉得每一道都可以点。真的，我认真觉得他每一道都可以点。 哎、欸，这好浮夸哦！ 对，我跟你讲，我没有浮 夸。台中人赶快去测试一下。 真的是每一道都可以点，而且是真的很好吃，然后服务也很不错，这样。然后我觉得他，因为他是在那个秀泰新开的秀泰的楼上，所以他整个环境的话也很不错，就是可以看就是整个台中的就是市景市。 哎、欸、哎、欸，回归正题，不要一直讲台中好吗？ 没办法，那個、台中就有一些比较， 像我高雄就可以讲20集喽， 硬要讲啊，不好意思哦、喔。好了好了，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讲一下日式吧，因为台北日式其实超多， 但是 对 价格也超贵。 有啦，有一些平价的。 好了，我们讲一下平价，因为我们可能只吃得起平价，就是贵的就 不太跟大家分享了。 没错，像什么三味食堂。 可是我觉得它很台式、欸， 它超级台式啊！就是我上次去吃它， 它根本不能叫日本料理吧？哦，对不起，但我觉得它是 日本料理， 好吃啦，只是就是不是日本料理，对我来讲， 对，没错，就是我上次去吃，因为它主打就是它鲑鱼嘛， 对， 鲑鱼寿司。然后你知道它那肉多厚吗？就是大概有你一个指节，就是小指啦，小指的指节。 你这样人家像 怎 么想象的？ 就你拿出你的小指，然后看着你一个指节，就大概这么厚。 没有，我觉得它太浮夸了，有这么厚吗？ 真的有， 我只觉得看起来很大，然后一整颗，应该说它放在手上，它快要跟你的手掌一样大， 这也才难想象，好不好？谁知道你？ 等一下，你的手掌，女生的手掌了，男生的可能太大 了， 对，它就是一个手掌哎、欸，我记得那次我还跟他拍照，因为实在太大了， 真的超大，而且就我很白痴，我上次点6个吧，我觉得它半份是6个， 对对对， 然后他们我就跟我朋友分，然后就把它吃完，然后那个吃完之后，那个店员就说。你是第一个，就是女生可以把就是这一份就是6个吃完的，因为真的 夸张， 对，因为真的太大了。 那你下次我们去挑战24颗， 哇，24颗真的很夸张， 我觉得可能会直接吐出来， 会吐吧？我真的觉得会吐，因为我记得我吃完6个就很想吐，因为太， 因为真的太，我觉得它有点太油腻吧。如果你点6个鲑鱼，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它有个什么串。什么串烧很好吃， 是哦， 对，鸡肉的很好吃， 这么夸？ 那个我是觉得说，哎、欸，有惊艳到我，干嘛干嘛？ 因为我 是被烟呛到吗？ 没有，哪里有烟？因为我记得就是它，其实其他小菜就是那些炒类的，其实都还蛮便宜，就是没有很贵吧。 可是我真的没有太大印象，因为我吃就是主要吃鲑鱼，还有那个串， 因为那个鲑鱼真的是可以覆盖就是所有的，就是 对，因为鲑鱼就主打，而且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其实除了鲑鱼。鲑鱼以外是门口的接待员， 为什么？ 他超级厉害，他应该精通6国语言吧？ 这么夸张？ 就是，而且他是那种很熟的哦，比如说哦，韩文你叫什么？然后几位？然后日文、英文，然后可能我记得还有别的语言， 这么夸张？ 超夸张，而且他是流利到不行，就是他还念出，而且登记表是写韩文的名字，韩国人的名字，他可以直接吼韩国人的名字。 我靠！ 而且真的是就像就是非常 easy。就媲美鼎泰丰店员， 我遇到这个人， 因为是我们等蛮久的 ，OK，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跟不同外国游客在就是登记，然后讲， oh, 我觉得超级屌， okay, okay. 我觉得这种小店然后做成这样真的是 international。 还有什么吗？就你有吃过我觉得比较厉害的？ 嗯，比较厉害的话，我觉得油寿司真的很厉害， 油寿司应该也是顶级的吧。 我觉得有时候是它有哦，对，它晚上比较贵， 嗯， 那中午的话也有商业午餐，那大概300-400就可以吃了。 哦，真假？OK。 料多实在，那个鱼货真的是非常的新鲜跟完美。 这么夸张？可是它 的 CP 值中午大爆表， 它是真的很道地的 道地日式。 OK。 然后因为它是都全部是采吧台的形式， 哦， 然后它晚上的话就是有分两轮， 嗯， 一轮就是5:30，然后第二轮就是7:00。 OK。 他们有这样的规定， 嗯， 然后我觉得晚上的话一个人就要2000了，真的是蛮贵的。 可是因为我个人也是蛮常在吃日本料理的，嗯，我觉得 可是这价差也太多吧， 价差非常多， 就是中午是300，然后晚上给我2000。 对，因为我觉得他中午那边可能就是真的比较没有那么有生意吧，相对啦，嗯 okay、 没有，但其实我上次去其实是还是大爆满的状态， 一定的，不然都300哎、欸， 对，380啦，还是400左右，嗯、反正500以内。然后晚上的话，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惊艳，因为我觉得日本料理不是只是吃说什么哦服务啊或什么，我觉得鱼货很新鲜很重要，嗯，然后它的乌尼也是让我 Oh my God 惊艳，就是海胆，对，因为我很喜欢吃海胆，还有鳗鱼，嗯。然后它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食材，都是你没有吃过的。 Okay. 那像还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是它用很大的干贝，超大干贝，大概是50元硬币大的三倍嘛。然后包着海苔， 50元硬币大的三倍很大、欸， 很大很大。然后裹着海苔，然后厚度大概有2公分。 OK， 然后你直接手拿吃，非常好吃。 Oh my god！ 对，但这是比较贵的啦。那如果平常，我觉得还有我们就是比较大家知道，可能像有藏寿司跟寿司郎、 嗯。OK， 你吃过哪一间？ 我两间都吃过，但我自己觉得寿司郎比较好一点。 对，我也喜欢寿司郎。 对，但我觉得还是吃不，就是还是蛮贵的，就是300块也吃不饱。 寿司郎其实我吃了4次左右， 这么夸张？ 对，因为真的我觉得水准不错， 因为它如果是以平价寿司来说，它是真的是， 它是以平价来讲是真的很 OK 的。 对，但我觉得还是。吃不饱， 那吗？我 重点都在吃不饱。 那我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上次带我爸，然后还有带一个男生，我们就分开去吃，都有吃饱，然后一个人大概落在500块左右， 就是你要带500块，对啊， 对。但是当然啦，因为我觉得毕竟它就是跟其他回转寿司比较高级，因为它有分成40、60、80的盘，但我觉得。就是我会想要吃寿司，我就想要吃比较好一点点。嗯，我个人啦。 对， 那像藏寿司就比较平均，它就是一盘都是40块。 对对，但我觉得真的是寿司郎，真的也是排队排到一个下下脚。 对，你一定要先用 app 订， 真的 绝对要。寿司郎也是， 它真的很夸， 它真的很夸，而且它其实在台湾现在开很多分店，每一家都还是排到不行， 真的很夸张。我真的是， 不过藏寿司我觉得它就比较 OK， 它就落在一个人大概。200到300，你一定 OK 会吃饱。 嗯嗯，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觉得就是丼饭的话，我之前吃过有一家很厉害的，然后也是算是我觉得还蛮平价，然后也有装潢，就是它是店小小的，然后在六张犁那边，然后叫井上和食。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它的丼饭，就是它的料很多，就上次我吃到就是甚至有鲑鱼，然后平价的，然后就是有一些。它里面还有放，我记得有一些鱼卵之类的，然后就是一碗大概260，然后还有再附一个就是汤，然后它的就是味噌真的是好喝到一个不行。 什么叫味噌好喝到一个不行？请解释。 因为它的味噌就是你喝下去就是会有回甘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因为它会盛一些就是鱼的骨头给你，然后你就知道它就是真的是用鱼骨下去慢熬出来的。 确定不是从哪个地方拿过来的？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开玩笑，开玩笑。 而且它真的是就是。平价，然后又好吃，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大概你7:30去就已经没有了，晚上7:30去就 沒有了。什么？它是限量的概念吗？ 对，它是有点限量的概念，而且我记得是不能定位的，就是你一定要去那边排队。 天哪，我觉得台北好多都不能 定位了，我也忘记了，但是不确定。对，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 CP 值很高，就是可以去吃。 哦， 嗯。但你有吃过什么就是高级的？ 还有一间再推荐一下，就是叫一期一会。 嗯哼， 我觉得它也很不错，它也是大概是它有分成800，然后1200、1500的，就是 set 套餐。 嗯、 那比较不一样是说，你每一个它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它就把菜单写在就是桌上了。 嗯， 它的那个纸巾是纸，然后它会写说哦，它有比目鱼啊，它有海胆啊，它有红干啊等等的。 嗯、 那你就是800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我记得是10罐吧，还是8罐，我有点忘记了。那就是你就圈你想要的肉。不是想要的就是寿司握寿司，它全部都是以握寿司为主的。 OK， 然后我上次吃1200的套餐，晚上 请问1200是几罐？ 我记得是12还是10罐，我有点忘记了。反正 12罐很滑、欸， 我记得是12啦， okay. 因为我记得1罐100，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滑， 很滑、欸， 因为它的东西非常的优质，它甜下来是觉得哇塞，真的是很甘甜，然后很大汁。 对， 然后它的干贝也是， 天哪！ 然后最惊呼，真的是最惊呼，我目前惊呼破表的，就是它的乌尼一样是海胆，它海胆是整个满出来的、欸， 真假？ 然后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海胆不新鲜，一吃就吃出来了。 对， 然后它真的非常好吃，好吃到我跟我朋友再去加点了一颗，真的太好吃了， 这么夸张？ 哦、然后我觉得他的 CP 值是高的，很高的、 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罐一百，真的是很不错， 很不错的，很不错。 对啊，对啊。 然后服务也非常好。那如果他说要再更高的价格，我就没吃过啦，因为我觉得2000已经蛮贵的了。 是真的，是真的。 对，因为我查了很多家，就是比如说台北荣登米其林的日本料理，有时候晚上都要3000-4000。我觉得非常的，荷包很少。 算了。 哎、欸，你知道有一间我朋友跟我分享说，就要订到一年以后、欸，哎， 哪一间呢、啊？ 我觉得非常离谱。 是有米其林的头衔是吗？ 他没有米其林的头衔， 他没有米其林的头衔。 对，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听说是因为米其林的评鉴的人根本连订都订不到。 这么夸？ 就是因为他订不到，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去给他评论啊。 看我到底是哪一间啊？ 我来查查。 看，还要查。 对，因为实在太多了，我有点忘记了。哦、oh! ，就是齐天本这家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欸，你知道有一间就是寿司很厉害。”然后我说：“怎样的厉害吧？”他就跟我说：“就你现在订啊，要等到明后年。”我说哈，明后年 ，Hello， 真假，真的很夸、欸。 然后结果我就是前几个礼拜打去问，我就说，哎、欸，我想要就是订位，因为我朋友说，如果你订到，我就跟你去吃。然后我就打去订， okay. 然后他就说，哎、欸，不好意思哦，我们明年全满了。我就 说明年全满了。 对，我就想说哈，黑人问号。然后我就看到评论有人说，他想要订后年，店家不给他订哎、欸。 后年？ 对，但听说非常的厉害。 可是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我觉得非常夸张，而且他居然完全也不给后补。然后听说就是可能也需要点关系吧。 哎、欸，他的评论只有130个、欸。 我跟你讲，他是非常的厉害，我觉得他就是做很高端的。 这么夸张？ 对，而且他在 Google 评论好像有4个价钱，还是5个价钱，就是贵贵贵贵贵的意思。就是贵贵贵， 真的很贵。 但我想说，如果真的订到，我一定要去吃看看。但就订不到啊。 哎、欸，但这里有一个人是东区N房齐天本，这到底是值？ 那应该是。就是一个鱼，然后在一个匕首的匕下面一个日， 对， 应该是齐吧， 没关系，好。 所以日本料理就是一个门槛就是非常高的状态， 没 错。就平价的当然也很多啦，但是高档的在台北真的是多到数不清，那就是慢慢在摸索咯， 没错。 因为荷包 先就是赚饱你的钱， 没错，荷包是少少的， 没错。 然后我觉得，哎、欸，如果讲平价一点，那我觉得可能美式， 对。我觉得美式，其实美式真的是一种，就是你吃得饱，然后又就吃得饱，然后就是大家开心的一个餐， 然后就是很胖， 对，很胖， 就吃完就觉得干，我等下是重训， 真的真的。但我觉得美式的话，就是像是台北也蛮多，就是我觉得 campus 就是连锁的，就是蛮多的，对啊。然后就是发福 Bravo 就也可以吃， 对，我觉得汉堡我很蛮喜欢吃发福的， 真假 的？对，因为我觉得它汉堡真的是量很大。然后多汁，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超大的那种， 而且它汉堡肉不是那种干柴的，像有些就是这样讲有点尴尬，反正麦当劳嘛，对吗？因为毕竟它就是 SOP 很固定，所以汉堡肉量就很一般。 对， 但发福那种就是它肉大概有2公分左右，2到3公分， 对， 然后一咬下去肉汁喷出来， 真的， 我觉得是超重要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发福，但我记得发福好像只有公馆有而已。 没有，他很多家啊，他有4家，小姐肉咯、 okay. 不好意思，就我觉得他分量是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就是他也是会有副餐，就是我记得是薯条，然后就是 好像有一杯饮料， 对，有一杯饮料，但我忘记有点忘记，就是饮料是不是要加钱的这样子？ 对，我有点忘，但是大概300块左右啦， 就300-400跑不掉啊，如果加 400有点小贵， 就是。到那个服务费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300-400跑不掉，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吃的时候，它好像有点就是 涨 价，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去吃，就是比较便宜，真的 CP 值又讲 CP 值，不要讲 CP 值，但是我就觉得很滑的，就是 take out 真的很滑， 对 take out 真的很滑，而且我觉得它的品质也是很不错， 我记得100多块而已， 对，100多块。但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副餐跟它的就是主餐 要另外加钱， 是不一样的。對， 什么意思？ 不是不一样，就是你要另外加钱。然后它最低的价位就是，我记得是160起跳。 我记得160，我也记得， 就160起跳。然后到了200，我觉得就紧绷一个汉堡。 对。 然后你如果要加，就是它可以有一个套餐，就我记得是加60或者加80，就是有套餐。然后就是可能套餐可以选薯条，然后可以选就是饮料，然后或是甜点这样子。对，我记得。但我真的觉得很滑，就是因为还有装潢。然后我记得忠孝新生站那一站，就是他家还有3只猫，嗯， 对，就是有猫猫，很可爱。 它不是只有一家吗？ 它有两，我不知道，我记得有两家，我记得有一家是 我是吃通化店的， 对，通化那边，然后我现在都去吃就是忠孝新生那里的，对，它就是五号出口，我记得是五号出口出来而已，很近。 然后我知道之前有一间就是也是某个集团开的类似，就像 Burger Ray， 哦 Burger Ray， 它主打就是那个什么，它的那个鹅肝， 哦 鸭肝， 是哦，我第一次知道，哎， 对。超级厉害， 因为我上次去吃，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它很厉害的点，就是你可以选，就你想要什么样的菜，就看你要不要加生菜，或是你想要加就是蘑菇 ，anyway， 就是你想要怎么加这样子。 对，它然后汉堡的种类也可以选择，就你可能想要竹炭的啊，你想要一般的啊，就都可以选。那我知道它大概落在，我记得它也是落在一两百左右。 对对， 但它最有名最有名那个叫做。我记得是心脏病汉堡，因为它就是有松露酱，然后还有鹅肝加牛肉，然后一个要500哦。 天哪， 一颗500， 吃完就脂肪肝， 吃完就哇热量爆，然后脂肪爆了， 对， 然后 脂肪然后 爆掉，荷包也爆了， 没错， 就一个汉堡500，但我觉得蛮好吃的啦，说实话，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还不错，但我觉得就是踩自助式， 对 我自己没有很爱这种。 就如果你要约会，我觉得不是很适合。 对啊，跟朋友去吃吧。 其实约会也没有很适合吃汉堡吧。就如果你跟你暧昧对象吃，然后吃一吃，然后就满口的吃。 没有，就是要那种老夫老妻的约会才。 谁要老夫老妻啊？ 就有一天一定会变成啊！你在想什么？你不要天真，不可能有一天一定会变成。 好吧。 All right， 再来，我觉得美式大概就这样吧。其他就可能就是异国料理了。 哦，异国料理台北真的是最多最多的。 对，但我真的没有吃到很多异国料理。 我异国料理我真的印象很深，是我上次吃一间叫 Tuga 的葡萄牙料理。嗯，哎，就喵如也有去吃。 OK， 我觉得它装潢就是非常的简约，因为它其实主要是卖就是酒啦。 对。 然后它另外一边就是公餐，然后它就有些卖一些什么葡式的料理。嗯像那个马介休球， 对， 它就是那种鱼肉，然后拿去炸。 OK， 这个料理方式跟这种鱼，其实你平常很难吃得到。嗯，然后它的酒种，就是你要选酒的搭配，它也超多的。 对，我觉得它是真的很道地的葡式料理，就是很多菜是你外面完全找不到的那种。对，然后就是，而且你一去吃，一进那个餐厅，你就觉得 OK， 就要有点钱。 对啦，因为它也不是很便宜，毕竟异国料理我觉得在台湾是更贵的， 没错， 就食材难以取得。 对对，就是你一餐吃下来可能就是八九百， 对，八九百跑不掉，一定 是就是完全跑不掉这样子。对，但还有其他吧，像是什么， 像是我觉得 PS Tapas 也不错， 但我觉得 PS Tapas 有点真的， 它是比较改过了， 我觉得分量有点太小了。 我觉得它有点改的微台式一点点， 它是西班牙餐厅，对，但是它就是真的是完全就是很多 tapas 当然是可以选择，然后它的装潢就是比较昏昏暗暗的感觉， 对，比较有气氛啦， 对，真的是有气氛。你如果去约会，真的很适合。然后它桑格利亚也蛮不错的， 对 对， 然后价格我觉得还可以， 对，价格也还可以，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分量有点小。 OK，、 对 啊，我想到我们上次有去吃一间拉梅萨。 哦、oh, ，对，拉梅萨 很不错，它也是吃西班牙菜的。 对，拉梅萨， 我觉得那间就更接近西班牙口味一点。 但是我觉得拉梅萨很难订，就跟 PS Tapas 比起来的话，拉梅萨更 因为位置比较少。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它地理位置也蛮不错，它就是在国父纪念馆旁边而已。 对，就是小巷子里面，就是我知道，就是大师兄那个销魂面馆那边，大家就知道了吧？就是那个排队名店耶，就是那一条， 没错。但我觉得就是比较平价，可能 Tosteria。 哦 ，Tosteria， 它是走地中海菜。 对对，但他一直，我记得他之前一直在主打他的就是他的什么吐司， 因为我从大学就吃他了， 因为他大学就存在啊。 对，然后他大学其实没有这么 fancy， 他大学只是一般的店，我还记得我去公馆， 然后他公馆有、 哦、有，然后他就只是坐在，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所谓的就是餐厅里面，我们就坐在外面， 真的 就是高脚椅，然后吃他那个 tostira， 就是那种热压吐司的概念。 嗯嗯嗯。 到后面现在在永康开了一栋这么 fancy， 然后在东区有一间。 对， 然后他 很 fancy， 我觉得他选择性超多的啦。 对， 就除了就是热压吐司那种以外，也不是热压吐司，他就是比较那种怎么讲？ 其实他就是热压吐司啊，我觉得，但是蛮地中海式的，是因为他里面包的料。 然后它有一些鹰嘴豆泥的料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烘蛋，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选择。 对，然后我觉得吃下来可能一餐最多可能就400块了， 因为它的饮料要另外点。 对，但我觉得它的酒其实很便宜。就我之前有点一个，就是叫什么伯爵白兰地，反正anyway就是茶跟白兰地混在一起，然后就也才200多块，我觉得很划， 合理啦， 就还蛮划的吧，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它就是 就酒的价钱，我觉得蛮划的、啊。 确实确实，因为它饮料选的真的超多的， 真、嗯、的。 就每次看饮料单，然后觉得啊，我不知道选什么，都想喝。 但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没有，就是一定要就是吃其他，你觉得像是什么鹰嘴豆泥啊，就是比较 fancy 一点料理，然后只是点它的热量吐司，就大概100多块，我记得 200块左右。 对，100块就。 哦，讲了一堆吃的，我讲一讲我都饿了。 哦，那你等下去叫 Uber Eats。 欸，我想出去吃。 你想出去吃？ 对。 OK 啊，那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美食的节目大概就先这样子吧。 对，其实还有很多要分享，但是还讲不完、 啊，真的是太多了。嗯，但我们还没想到下一集什么。 对， 没关系，我们就每周三晚上9点 ，Spotify， 还有。其实也会放在就是像是 SoundCloud 上面啦，就 YouTube 也都会有， 都会有。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支持， 就是我们为今天聊什么。 对，就是如果你们有想要再听我们讲一些有的没的，都可以跟我们说。 对，可以在就是 YouTube 留言吧，我觉得。 或是 email 给我们哦。 对，没错，以上。 我会再把 email 分享给大家。 没错的，没错的。好哟，那就请大家多支持每周三晚上9点为 今天聊什么。